战死在疆场上，我都。可偏偏我是咱齐家的长孙，是这个家拖累你这一走啊，家里头连个想说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。 小叔的妈， 你怎么到这儿？ 我是三弟呀、啊，你是要走吗？啊？ 咋的？我走的事儿，先甭跟爷爷他们说了，啊？ 可后就端午节了， 那就跟他们讲讲楚国的三吕大夫吧。 大夫 屈原， 现在中国人还不该想想屈原吗？国难当头，我们都该像屈原讲的那样，成以永熙，又以武，中刚强兮，不可凌。 身既死兮，神已灵；自魂魄兮，为鬼雄。 此郎，我们秋田家只剩下 知道吗，姑妈？ 但你们去的地方远。 海军通知到天津上船。 歇业， 你爸这一辈子就讲个信用。 爸，我回铺子里了， 跟奶奶赌注 去吧。 哎，爷爷再见。 哎，再见，再见，听话啊。 哎， 干 饭饭两杯。 我走了。 爸，您慢走。 哎。没什么大事， 是他爸 真的没什么，忙你们去吧。 哎， 学校里太可恨。